宇宙是由亿万的星系组构成的，而且每个星系都可能有亿万颗星恒星，所以相比之下，人类显得非常的渺小。再我们看全世界，大概有60亿左右的人口，所以渺小的我们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知道，在无穷无尽的岁月里面，我们是转瞬间就消失了。但是有些人面对生活的种种难题，看来难题是一波又一波，所以很多人想到，到底人生什么意义？为什么我活在世上呢？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我活在世上生存跟不生存有分别吗？所以要找出人生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付出努力去寻找。在这个演讲里面呢，它会帮助我们了解，人活着可以有非常有意义的，但必须要付出努力，使自己人生与目标与上帝的旨意一致。所以这些演讲里面会强调这点。说许多人都承认有造物主的存在，所以有些人不承认，或者是这还在探索中。做我们细查宇宙的万物，就会看出有造物主存在和他有伟大的旨意。所以留意一下事实，我们看你们手表，我们知道手表是精心设计的。我们怎样看出来呢？你知道，我们知道一分钟有60秒，一个小时有60分。如果一个手表一个小时有62分，或者一个手表里62秒，你会戴吗？你不会戴的。为什么？所以你知道这个手表是有精心的设计者。所以我们看看宇宙，也清楚表明是有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请看这经文先，请放出来以赛亚书的40章26节。请翻以赛亚书的40章26节。这经文说，你们向天举目吧，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是上帝创造的，他率领星辰如临大军，悉数号召，一点名呼唤，他能力充沛，力量强大，所以连一颗星都不缺少。所以经文清楚帮我看出，这宇宙的星辰是由上帝所创造的，而且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他能够组织这些星系，能够好好的安排在天上里面运行。所以我们知道怎么证据证明这点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星系呢，在太空里面不是杂乱无章的，他们是一团一团一团的，就是说他们的星系是一团一团一团的，而且星系里面按照科学家估计，大概有1000亿个星系。1000亿个星系有多少呢？你可以算我们的数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亿万十亿一亿百亿千亿，很多零在后面吗？这个是星系，一个团的星系，它有1000亿个星系。而把其中一个星系拉出来呢，有多少个星，有多少个恒星呢？所以那个科学家预计，你把一个星系拉出来，大概一个星系里面呢有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你头脑可以想象吗？有一个星系，把一个星拉出来，有数以千个一个恒星。如果数以这一个恒星乘这个一亿个行星，数字多大呢？是天文数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是一簇一簇，好像葡萄一样一簇一簇的。这表明上帝力量非常强大，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说它的星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谈我们的太阳系。我们请看图片，太阳系是最接近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太阳系表明有上帝存在的根据。所以我们首先看地球，地球是第三粒，太阳是弄走了，地球是第三粒，太阳是最大的发光量体。按照体积呢，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体积太阳的100万倍，就是把地球变成100万个地球才能塞满这个太阳，所以是非常庞大的这个太阳。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是从太阳里面接受它的光，一点的光一点的热，所以维持众生的生命。它怎样得到一点的光一点的热呢？怎样证明有造物主存在呢？很多时候是太阳的运行速度啊，是地球的运行速度。地球本身是自转的，如果自转一周的话，一圈的话就是一天，然后地球也会公转，会绕着太阳转一圈回来，就是等于一年。 和地这个、地球转的速度是每小时107000公里，一小时107000公里。如果地球转太快的话，什么后果？我们突然间人死了，完了，冰封了，因为它转太快的话，它离开轨道就离开太阳越远了，人一下子冰冻了。如果地球转慢一点呢？它转10万，可以吗？不可以的，它被太阳引力吸进去了，我们突然间消失到完了。就看出这点，这个太阳系是上帝特意的设计的，这显示太阳的能力。这有设计者专门设计给它刚刚好转的速度，绕着太阳转的。就谈到太阳之外，我们谈大气。说我们在我们的空气中有21%是氧气，我们可以多点吗？不可以的。如果多点的话，人吸收多氧气的话，人会死掉，种植物也会死掉。如果氧气少一点的话呢，也不可以的，人也死。所以刚刚好是21%。和二氧化碳呢？二氧化碳大概是1%以下。你们说二氧化碳在大气里面1%以下这么少，不要不是可以了？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精心设计的。如果植物缺少这一点点的二氧化碳，然后植物就会死掉，植物不能生存，那植物也不能够呼出氧气让我们吸收。这是设计的非常奇妙的，只有少过1%二氧化碳也是必须的，这证明上帝存在的另一个证据。除此之外，就是还有水。所以我们知道人需要水分啊，动物、植物、很多东西、生物都需要水分的。如果地球没有水的话，人就不能活着，对吗？这大概知道的。但是水有一样特性，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什么特性呢？试想看，如果海里面全部海就是冰封的，里面有生命吗？可能就没有生命了，被冰封住了。但是海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你的水慢慢冷冻的时候，怎样呢？它被结成冰，结成冰之后它会慢慢沉下去，然后那些温水就上来，对吗？但是冰从那个冷水就接近冰点的时候呢，那水慢冷沉海底里面，接近冰点的时候呢，这水反而更轻的，那冰更轻，把它浮上来，覆盖着海平线。为什么呢？这会成保护层，变成这个冰下海底下面的生物可以活着。如果冰一直往下沉的话，整个海迟早变成冰封了，没有任何生物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设计。当水冷的时候下沉到冰点的时候它浮上来的，这表明什么呢？表明地球的环境是上帝精心设计的。所以除此之外，就是泥土。虽然知道泥土里面有细菌、有蠕虫和很多昆虫，使土壤变为肥沃，过后呢那植物会生长。这个那个泥土的微生物有多少呢？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拿一汤匙，把一汤匙泥土拿上来的话，一汤匙里面呢就有千千万万的微生物。为什么就有这些微生物呢？这微生物是分解泥土和分解那些把腐叶啊、枯草啊和其他废物转变成有用的形态，或弄松的泥土，使这个空气和水分能够渗入泥土里面去。所以如果没有这微生物的设计的话，泥土是死土来的，不能生长任何的植物的。这帮助看出这个精心的设计，让这个泥土里面可以把生产巨量的食物，维持人类的生物的生存。所以谈了这些科学的一些原理之外，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这地球是上帝精心设计，让我们可以的生命可以延续和产生的。所以我们知道，造物主不但创造了众生所需的一切，他还使各样供应达到一定的数量，保持均衡，好维持生命。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地球的一切是造物主刻意设计，为了明确的目的和设计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个比喻啊，如果你去到一个沙漠，你去沙漠的时候看到一栋房子，房子里面有空调系统，有很好的卡板，然后有过滤水的，然后有一些暖气设备，还有它有厨房，有汤匙一些的。你认为这间屋子是突然间出现的吗？ 说吧，如果我们有和逻辑的推理和 推想的话，我们知道这沙漠里的这个物质不是突然间出现的，是精心设计出来的。 OK， 你看这边图片，这是什么呢？相信地球，对啊，现在每个人都懂，现在就懂地球。这地球在宇宙里面，它是宇宙里面暗暗的，然后它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地球，和地球里面呢，可以说应有尽有，有我们要的东西。有什么呢？地球有明灯的照耀，然后有那些能源供应，还有地球还有蕴藏了许多宝物、宝石和化学物质。而且地球里面呢，也有很多河流啊、水泉啊、雨水啊，全部他们是自给自供、自供自给的，它不需要外在来帮助我的。地球里面本身会生产的，会处理废物，会水的循环。除此之外，这地球里面也铺满一些绿油的草地，然后避免泥土的流失，即使受人破坏也很快复原。除此之外，这地球很特别，它生产了巨量的食物，巨量的食物让所有人、动物、植物可以享用。你认为这些地球设计，哎呀，这突然间出现的咯？我们这样想吗？如果你有思想、有逻辑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本身不可能是自己本身爆炸出来产生的，有些美好的事物的。相反的，它是由上帝耶和华创造出来的。它的食物有多少种呢？表明上帝是要人住在地球里面享受食物的。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稻米，说按照科学相信啊，我们一共有140,000个培植稻米的品种，有140,000个稻米品种，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知道这个稻米多少种。所以我们知道目前知道什么有，目前知道有哪几种呢？它有糯米、糙米、香米、黑米、红米、黄米、绿米、紫米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米，这是巨量食物让人类可以享用的。除了说苹果呢，我们知道大地的苹果大概有7500种，有7500种苹果，有红色的、金色的、黄色的、青色的，而且苹果的差异很大，有的是很小粒的樱桃，有的是这么大粒的。这表明什么？表明是上帝是非常慷慨，他设计地球出来是要让人可以享用地球的生物。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我们的家乡地球不是只是存留一段时间的，是要让人永远居住的。我们看这经文，以赛亚书的45:18，以赛亚书45:18，这里说：耶和华是创造高天的上帝，又是塑造、制成、建立大地的主。他创造大地不是徒劳的，他塑造大地是要给人居住。他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所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塑造、制成、建立大地，什么目的呢？他是要让人居住的，让人居住。但目前人大大的破坏了地球，很多地方不能住了，有些地方辐射太强不能住了，有些地方破坏到不能住了。所以问题是，现在人类的生命正受到威胁，大地还有希望吗？所以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留意圣经如何谈及大地以及人类的未来。所以耶稣被钉在柱上的时候，他向身边的罪犯应许说：你必定和我在乐园里面。这耶稣的话什么意思呢？他想到的是上天堂吗？并不是的。所以乐园的基本含义是花园或公园。所以按照希伯来语经卷或一般人所称的旧约，从没有表示人会有希望到天上去的。为什么这推断是合理的呢？因为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把人安置在地上、地球上活着的，因为地球上有吃的，也可以呼吸的，一切的水源有在的，他必须这样放在天上去的。试想象下，把鱼拿来放在陆地上可以吗？肯定死的。为什么呢？因为鱼涉及到是在水里面的，所以人涉及到是在地上活下去的。所以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很明确，是让人可以快快乐乐的活在这个地球的乐园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现今的地球已经千疮百孔了，很多时候不适宜人居住了。人的情绪态度也改变了， 所以看到如果上帝不插手的话，这个世界迟早会毁灭的。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地上的乐园会重建。我们请看经文，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三节。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三节，这个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这说，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正义住在其中。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有新天和新地，当然不是新的宇宙啊。这新天告诉我们说，有个新的管理层，一个新的王国，一个政府会出现。新地呢，就是它会是指人新的人类社会。这新的人类社会表明，这些人是甘愿顺从上帝的统治，一些不顺从上帝统治的人，他们会离开了，被上帝毁灭了，消失在这个宇宙中。为什么呢？你看十三节说，他说有正义住在其中。换句话说，所有不正义的，到时候没有资格，也不能够活在这地上乐园里面，在地上重建的乐园里面。说上帝王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在重建地上的乐园里面呢？首先，第一，上帝在天上的征服，不久会采取行动，把一切恶人恶事铲除。所以知道这个制度弄下了很多心眼，让人行事不义。上帝也把这个制度也是铲除。过后呢，只有爱好真理的人、爱好和平的人，能在这个重建的乐园里面。除此之外，在降临的乐园里面，他会上帝修平义人的道路。到时候如果是好人要行善的话，也很容易的多，不像现在这样啊，你行善的话就可能遇到很多阻碍。而第二方面，在未来有千千万万人被复活过来，那复活的人很多机会可以学习认识真理。这些复活的人可能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可能包括谁呢？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你不幸在这制度离开的话，可能当时候你会被复活过来。而且在基督的王国统治之下，整个地球环境会改变，在那时候我们会克服我们的品格弱点，也不会那么困难了。不像现在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应付本身弱点，要克服罪疚感很不容易。在那些情况，这些是不会去阻碍我们了。但是圣经也提出警告说，有些人会不会获得永生的。我们怎样知道呢？请看这经文，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请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经文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各种各样的罪和亵渎的事都会得到宽恕，唯有亵渎圣灵的却不会得到宽恕。比方说，谁说话冒犯人子都会得到宽恕，可是谁说话冒犯圣灵，在这个制度，在将来制度都不会得到宽恕。所以你知道，亵渎圣灵不是我们审判了，亵渎圣灵唯有上帝审判，知道那个人是否亵渎圣灵。但是我们学到什么呢？就学到说，有些人不会在乐园里面生活，他不会获得永生。所以因此基督徒要提防落入冒犯这个圣灵的罪。所以人如果是自称基督徒，若蓄意的犯罪不肯悔改，基督徒本身就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免得跟他们一样去做一些措施得罪上帝。所以以上的演讲谈及有许多证据表明造主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宇宙地球和一切的生命，和这些创造一切都是有特定的旨意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跟我们的主题人生大有意义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有存在，知道它有特定旨意，但跟我们活着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现在演讲里面会加以的帮人看出，如果我们要活得有意义，要肯定我们听到这两个资料以及要怎样做。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上帝，我们活着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不是盲目的进化而来的。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能够思考，能够思想，能够做出判断，除此之外能够认识上帝耶和华到底是位怎样上帝。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如果我们现今要活得有意义的话，就必须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思考能力去认识以及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存在，上帝有特定的旨意，如果我们把心思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做我们要做事情，想我们想的事情，不理会上帝的话，你为了那个人活得有意义吗？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长久以来，他一定会内心空虚的，因为他是为自己而活，他并不是为上帝而活，和那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的生活是很空洞的。被人设计出来是群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这个点是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人生目标如果与上帝旨意一致，人生就大有意义了。到底我们人生目标是哪可以放在哪两方面呢？首先，那么第一，说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是要地球成为乐园。说地球啊，上帝不久会把这地球会重建成为一个乐园，这上帝的旨意之一。我们怎样符合上帝这个旨意呢？我们知道现今上帝正通过人把这好消息传遍大地，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否有热切的参与其事呢？我是否有用思考力在生活上保持目光单纯？我可以问问自己，我的生活的重心在哪里呢？我有没有生活重心有没有跟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地球成为王国，我的重心在哪里呢？个人享乐，个人旅游，个人做想做的东西，还是追求个人的事业学业？所以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要说生活到有意义的话，我们生活中心必须环绕着上帝的旨意里面，环绕着上面旨意里面，我们就必定生活得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拯救信息与别人分享，你也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上帝喜悦的，你真取悦上帝，你祷告的时候也是坦然无惧的和上帝祷告，所以你的生活会很惬意很满足，因为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这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呢，耶和华的另一个重要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证明他的至高统治权是正当的，证明他的至高统治权是正当的。说我们不完美人，上帝让我们认识真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表明我们是否会拥护上帝的至高统治权。我们请看经文，表明我们是否会听从上帝这句话呢？请看箴言的27:11。箴言的27:11说，我儿，你要有智慧，好叫我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刺我的人。这经文清楚帮助我看出我们里面的心声，我们的动机是否像这里所说呢？你要让上帝的心欢喜呢？拥护上帝的至高统治权，无论遇到任何考验、迫害或者是难题的时候，你也是服从上帝呢？如果我们的人生目标是要努力服从上帝，支持上帝的至高统治权，是上帝喜欢，使上帝的心欢喜，我们活着就充满意义。所以演讲帮我看出，我们活着不可以单为自己而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私的动机，自私的目的，这样的话你人生很多时候是空洞空虚的。好像一些人追求一些运动，他很热心追求运动，热心做一些事业，但是他的热心的动机而这些追求跟上帝没有关系的，那久了之后他也想人生带什么目的。所以你看最新的电视网的话，你可以看出一些女子学空手道的，她到了世界级的，但是她人生很空虚的。所以告诉我们，我认识真理之后，我们要留意这点，如果我们生活要有意义的话，首先要参与上帝的旨意的活动，就是要环绕着我们生活中心，环绕着跟上帝有关的旨意方面，我们人生就大有意义。所以我们知道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很多方面上帝要我们服从的，比如孩子要服从父母，妻子要服从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以及其他方面我们要服从上帝的诫命，我们就活得有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不久将来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永远活下去。所以我们知道在将来有这样的希望，在现今如果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必定活得有意义。所以演讲开头清楚表明，有充分证据证明有造物主的存在，和地球的一切是造物主刻意设计，为了明确的目的设计出来的。 所以因此我们看出，在无穷无尽的岁月里面，我们无需转瞬即消失，我们能够永远活下去，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演讲办看出，在现今要活得有意义，就要以行动表明，所以保持单纯，并且全心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